狗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三伏苦暑天，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叫上他喇叭，手里把小扇，就等老爷下了山，马溜出去找凉快。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桌边开着花匣子，小燕子又打点乐趣，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大家好，我是李小燕，来自 VIP Kid。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首诗，赤脚跑着的婴儿。这首诗可能会激发很多女生的母性，因为当一个粉粉嫩嫩咯咯大笑的小宝宝笨拙地奔向你时，你很难不温柔。希望在这首诗外，你能保持对生命的温柔。 A baby running barefoot. When the bare feet of the baby did cross the grass, the little white feet, not like white flowers in the wind, they poise and run like ripples lapping across the water, and the sight of their white play among the grassIt's like a little robin's song, winsome, or as two white butterflies settle in the cup of one flower, for a moment, then away with a flutter of wings. I long for the baby to wander hither to me, like a winged shadow wandering over the water, so that she can stand on my kneeWith her little bare feet in my hands, cool, like syringa buds, firm and silken like pink young peony flowers. 感谢 VIP Kid 在线少儿英语的李小燕给我们带来的精彩朗诵。更多内容请关注公众号 VIP Kid 家长微课堂。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人保服务又升级，理赔夜市开张啦！自中国人保518客户节起，线下理赔服务网点时间延长至晚9点，更有9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 4001234567。 晚上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呢，各条高速路的进京方向车辆都比较多。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还有京藏高速东花园收费站到八达岭野生动物园，还有陆庄桥到沙河大桥，西三旗到上清桥，以上路段都是持续车多的情况。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出行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江米侠 香满堂，桃枝插门旁，近看粽叶绿，远看麦儿黄。北京时间19点05分，您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今儿是端午节，在这儿要祝愿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端午节快乐。今天呢，要和大家聊聊端午节的故事和习俗。您知道端午节的粽子和牛角有什么关系吗？您知道紫禁城和端午有关的两个城门有什么讲究吗？端午节为什么是爱国卫生运动？3000年过去了，我们为什么还在过这个节呢？我们要一起聊聊，介绍一下此时此刻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小强。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强。 还有一位是我们的老朋友，传统文化研究学者，北京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任彤先生。欢迎任彤老师。任老师。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任彤。 节目的上半时段给大家准备了一个问题啊，在北京八达岭长城传说中有一则解释了粽子为啥是三角形，当然粽子有很多形啊，有四个角，有塔形的。那这则传说的主人公和哪一个中国四大民间传说有关？就是八达岭长城传说中有一个关于粽子为什么三个角的这个由头啊，这样一个细节，它和哪个四大民间传说有关？ A 梁祝， B 白蛇传， C 牛郎织女， D 孟姜女。把您认为的正确的选项发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答对的听众就有可能获得由三联书店出版曾写作人生若只如初见的80后作家安忆如最新推出的再见故宫签名本。其实端午节有特别特别多的习俗，今天各种媒体都在说端午节的故事啊。我们 还有整个一天都在说端午节， 咱说点那个深入一点的啊。咱们节目啊， 现有文化的 不能老说自己有文化啊。咱们先从马三立先生的一段相声入手，好不好？ 好。 咱们听听里面都有什么细节。 接地气 啊，咱们听一段啊。这是马三立先生和王凤山先生的一段相声。 开州场。 三年，一个就5年。 我一天种子，吃种子。 哦。 每人50。 50个。 一人50，不论大小孩，人头份，每人领一份。一人50种子，拿走吃去，走。 啊。一两俩的吧。 一两俩呀，一两俩。马家。马家种子一两俩呢。 啊，一两一个， 谁理你 啊？那多大？ 每一个粽子里30枣。 啊，一个粽子30枣？ 哎，我看着 到。哎呀， 定做 加上米这玩意 儿，哎，不许少一个枣，每一个粽子里必须30枣。 好嘛，还得什么？ 一人50。 啊， 还得半斤红樱桃，半斤白樱桃，半斤黑白桑葚，58大杏，2黄白柱子，2佛柱子，1篓香芹，1篓花椒，10个玫瑰花，2把菖蒲，2把盖子，2株纱，2雄黄，3张神符，2针乌龙帕，10块5的饽饽，3挂葫芦，5斤白面，1斤烧酒，1罐米醋，5斤黄花鱼，臭了还管坏。 这是一段传统相声当中说到了端午节，说到了这个节日里很多重要的关键词，有吃的，有用的，当然从粽子开始的，这粽子够大的。 它里边说是粽子， 粽子，普通话说粽子哈。 对对对， 北京就说粽子， 北京是粽子啊。 说说里头这么多关键词啊，都和这个节日有关系。 这个节目，这个段子呀，它还有个名字叫三节会。 对， 哪三节呢？除了过年以后啊，还有 五月节， 就是现在 八月节，一个是中秋，一个是端午，这两个节日其实是什么呢？都是庆祝丰收的。 对， 你看他刚才说的，现在什么李子下来了，樱桃下来了，桑葚下来了， 玫瑰， 玫瑰花，哇，它这么多东西，而且冬小麦， 对，小麦熟了， 一下说了那个麦儿黄是吧？ 麦儿黄， 对，粽叶是绿的，但是麦子是黄的，熟麦子，这时候已经成熟了，所以这个庆祝丰收。这个节日是非常重要的。 为什么以前说三大节？就是说中国传统文化里边三大节，这是最是其中的之一，等于是。 估计老讲究三节两寿。 对对， 拜师学艺三节两寿，这三节就是过年、五月节、八月节， 很重要很重要一个节日的。 就是因为我们是农耕民族，丰收了，理所当然就应该快乐啊。 其实不必去纠缠 说哎呀，屈原好几两千多年前跳江了，我们要控制一下。 端午快乐就是快乐， 就是安康， 快乐的庆祝丰收嘛。 对，这个节日就应该快乐的。 快乐呢，是不是？ 不用候着哈。这是说到了这个端午节啊，一个应该快乐的，一个应该庆祝丰收的节日。其实端午节刚才我们介绍的时候啊，说你看我们去紫禁城去故宫的时候，午门之前是端门，这个任老师小的时候打那儿路过，就说哎，为什么端门完了是午门，是不是和五月初五有关系呢？后来您研究之后有没有关系？ 首先就想到了，哎，这跟端午节有没有关系？ 那你得这么说，这端午什么意思？ 咱们先说这端午什么意思啊？端是什么意思？我头一次去陕西啊，西安问路，我老家这鼓楼怎么走啊？人家呢说了俩字儿，吓我一跳，当时。短奏。我当时 短奏。 欠奏。 哎，欠奏，欠打。后来仔细琢磨。 啊， 不是，人说的是端走 哦， 向 往前走， 正方 哎，直着走， 端走哈， 端走哎， 哦，端正的意思， 哎，端正的， 对， 哎，所以端它有正的这个意思， 对 啊，端庄 呢，说完端，咱们再说这个五，这五是什么？五应该是十二支之一，子丑寅卯辰巳午，数到了这个五，从子数到这五，对吧？ 对， 但是呢。这个地支是干什么用的？它原来是指示方位用的。有这么一句话叫立竿见影，我们在地上戳一杆，阳光一照就有影子，对吧？这个时间不同，地上的这个影子它是指的方向是不同的。那么这个方向它是不是是转的？随着太阳光它也在转。 对呀、 是不是跟我们表上面这个时针是一样的？这叫顺时针旋转，对吧？ 对，原来咱的日晷是吧？ 对，但是其实天体包括我们地球、银河系、太阳系，它都是逆时针旋转的，包括地球的自转。 对，其实现在看那个日晷啊，上面也有刻度，上面也有字，其中就有五，这个地支这些字都有。 对，是因为它是镜像，有点像镜像嘛。 对， 反映的是窥天，所谓窥天见地嘛，是吧？那么照到这个午时的时候。是在正中间的是吧？那么在如果是在一年当中，就是十二个阳历月的话，地支月就是到数到这个月，我们现在这个月五月份的话，它是五，正好是五月 哦， 这个中午的午，它应该算是一年的中午，做个比喻，它是一年的中午， 对。 也是 最热的时候， 哎，在一个一天之内呢，它表示午时；一年之内，它表示五月。 五月其实还是这个五，一二三四五的五，但这谐音等于是把这个五就给它算过来了，是可以这么讲吗？ 这个在如果要是你看这个五啊，在甲骨文它是怎么写的呢？它之所以叫做五，是跟它们上空的方位。它所在方位上空的星星有关的 哦， 南方丙丁火，它映在这朱雀，你看朱雀门很多古城都有朱雀门，朱雀门就是南门，对吧？那么南方朱雀七宿是七组星组成的，星癸、景癸、柳星、真张翼轸，是吧？中间有三宿是什么呢？是柳宿和星张，这三宿组合在一起，如果把他们连线连起来，甲骨文的五字的形象就是这个 哦， 所以管这个就叫五了，就这种方位。其实其他的啊，那十一个也是根据天上的星星给起的名字 哦 啊。 是这个午门，这是个南门的意思是吧？ 就是南门的意思。所谓端门、午门，其实就是正南门 哦。 那春秋那个杨孔图写说， 德林之后天下血， 嗯， 天上下的不是雨，是流的那个血啊。 嗯， 书鲁端门，再到点到那个鲁国的端门上，上面出了字了。那这个当然这是伪书啊，神有神话色彩了。那所谓的鲁端门，其实就是鲁国的端门。 哦，那咱们去故宫啊、先看到的是端门，然后在午门，其实也就是南门，端门就是最南面的那个 门。咱现在是、现在他让进是从那个午门进，然后端门出，等于是 对、 嗯、 我们北京城四九城啊， 对、 南门在哪儿呢？ 南门正阳门吗？ 对，俗名就叫前门。 对，前门、前门 有前门就有后门嘛，后门在哪儿啊？ 地安门吗？ 地安门， 对， 所以你看现在那个桥还叫后门桥， 就万宁桥，也叫、也叫万宁桥。 哎，五十年代的时候在那儿挖出那个石老鼠， 嗯， 那么好像是修地铁的时候吧，七十年代， 嗯， 在前门正阳桥、又挖出这个石马， 嗯， 你看这个鼠是居着子位， 嗯、 马居午位。这两个石兽之间连线就是北京城的子午线， 子午线这么来的。 哎，跟现在我们勘测用现代科学的手段，这个测的这个子午线应该是没有什么误差的。 嗯， 所以想到这个就是这个端午节， 哎、所以 子午还有关系。 所以这端午节呢，应该就是一年当中呢，相当于中午的那个节日。 哦，中午的节日最火热的节日啊。 对， 其实说到这个端午节最火热，过两天就是二十四节气中的夏至了。 对、 这就是五月节和夏至，他们俩其实也有着微妙的关系。 这些节呢，就好比竹竿那些凸起的地方。 嗯， 每个月都有。 这个、 哎， 对， 每个月都有节嘛。正月的节是立春， 嗯， 二月节惊蛰，三月节清明，四月节立夏，五月节是什么？芒种。 嗯， 芒种正好是收麦子，麦子成熟， 对， 麦儿黄的时候，是吧？ 嗯， 那么这些节说的是阳历的节， 嗯， 因为是观测太阳嘛。 你说这个阳历是太阳历那个阳历是吧？ 这是中国的阳历， 啊、中国的阳历啊， 这不是那个公历， 不是公历， 它跟 不是我们，比如说今天是六幺八啊，不是六月十八号那意思， 但是它跟公历的制历的理念是一致的， 嗯 嗯， 所以为什么那个我们看到二十四节气的这个日期？和公历的日期相对的固定一点， 嗯， 跟阴历倒不太固定， 对 吧？对 对 对， 一般是二十号左右， 对对对， 都表现的是 前后几天， 嗯， 地球围绕太阳公转的这个位置， 嗯， 对， 所以呢，它正好是咱们刚才说那个五月，其实就是它阳历的这个月份的位置， 嗯， 但是阴历呢，那就阴历的节呢是为什么是五月初五，是吧？ 嗯。 如果是二十四节气，那个咱们上次说了，它一节一气的，它理想状态是什么呢？ 嗯、 是让这个节赶上朔日，就是赶上那个 初 一， 初一， 嗯、 对， 使那个气中气赶上那个旺日，就是十五， 对，朔旺、嗯。 但是呢，节气365/4除以二十四， 那除不开。 除以如果除以十二呢，是多少？ 它也除不开 三十天多点儿的吧，三十天多点儿，它、 嗯、 阳历的月份等于是三十天多一点， 对对 对。 但是阴历呢，它是观测月亮的， 嗯， 它是看到月亮这个阴晴圆缺的变化， 对， 从朔到望到会没有了， 嗯， 完了又变成小月牙又出现了，这一个周期是29天半，二十九天半比那个阳历的月它短着一天多， 嗯。 这怎么办法？就只能是就是凑不到这个初一怎么办？ 往 后错呗。嗯， 1992年的时候，正月初一是正好是立春那天。 嗯嗯嗯，对， 就是他正好是这个年度过了。 嗯 啊，立法年到了正月初一了，那么正好是立春，跟正月节合上了。 嗯， 但你想想，他二月的时候，二月节那个还能是二月初一吗？惊蛰的时候还能是二月初一吗？ 不可能， 嗯， 肯定是凑这个够不到那个位置了。 所以就是什么？所以就在二月初二。 二月初二，二月初二。 每个月往后错，就是到了五月节，芒种，哎，就是五月初五了。 嗯， 所以阳历的节日，就是芒种，五月节就是芒种，叫五月节。那么阴历呢，就是五月初五， 嗯， 就是端午节。 所以大家就是记住这个五月节，五月节，咱们俗话说五月节是端午节，但实际上在咱们中国的那个阳历的里边，其实并不是指的是端午节，是这意思哈？ 像这样的节日有很多， 嗯， 二月二春龙节， 对， 就叫龙抬头、 嗯、 春龙节。为什么叫春龙节？是因为那个角秀，东方苍龙角秀呢，角亢堤防心尾鸡那个角秀，在黄昏的时候，就是天一黑，我们能看见星星了，它就出。 出现在东方的地平线上了。 嗯， 所以三月三呢，上四节。 嗯， 对。 四月四其实是立夏，哎，他没有说就是夏节了，是吧？ 嗯、 哎，五月初五端午节，六、 嗯、 月六天旷节，七月七七小节，所以他留下了一大批这样的节日，非常有趣的节日。啊， 哦， 就数字重叠，九月九哈， 啊，其实是因为它阴阳不合， 嗯，差一天， 理想当中是想让它调和的，啊， 哦，是这样， 我觉得这个历法简直太奇妙了。 任老师多给咱们讲几回，咱们就大概懂了。 对， 嗯，其实说到粽子啊，我们上个时段是说吃的，其实粽子还真是和这个原来的祭祀有关系，就是没有屈原之前。就人们已经在划龙舟，已经在吃粽子了。就粽子出现的其实很早，为什么会出现粽子？人们为什么会把这种食品包成带角的这个形状？我们让任老师给讲讲。 周处知道吧？除三害那主人 公。 哎， 嗯， 他的有一部著作叫《风土记》，就是现在研究端午，很多人都引用他这上面的说法啊。 嗯。 那么他在记载的时候，他说这个风俗，端午的风俗和夏至是相同的。咱们冬至祭天，夏至什么， 嗯， 祭地 方则祭地，对吧？哎，那么在清代的这个县志里面，就是楚地的风俗啊，楚国屈原所在的国家， 嗯， 是吧，说到了夏至呢，这个它是中气，它是五月的中气，叫什么叫大端午。 哦， 它还有小端午，有大端午，还要过，就是可见在当地它夏至和端午它是 就两个节日，等于是， 是两个节日。 对， 嗯，那么这个时候呢，要尝新麦， 嗯， 麦子成熟了， 嗯， 新磨的面，对吧？ 对， 尝新麦，执新黍， 嗯， 这个黍就是 谷子，是吧？ 黄米哈， 鸡是谷子，这黍是黄米， 嗯， 对，这种就是黄米， 嗯。嗯， 那么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祭祀地神， 哦， 啊，祭祀这个地神。在汉代的碑刻里面就有这样的语言，说风土为社，社就是土地神， 嗯， 啊，立祭而祀，祭就是江山社稷，其实就是谷神， 对， 哎，就是庄稼， 嗯， 是吧， 中国传统的五谷啊，嗯， 哎，为的是什么，皆为百姓兴利除害，以起丰饶，就是为了丰收的， 嗯， 为了百姓，为了 丰 收， 这个 丰 收了之后得感谢大地的馈赠，是吧， 对， 嗯， 你看那个千字文里边也说到这个黍稷的问题，我亦黍稷啊，处在南亩，我亦黍稷。 嗯， 治本于农，物资稼穑，就是这个农业是根本。 对， 哎，就是， 咱们农耕社会，肯定农业是根本。 对，这就忙种的时候，这个有芒作物都成熟了，而且都完成收割了。 嗯，有芒作物。嗯， 哎，这个谷黍类的这个作物就要播种， 嗯， 是吧？通过这个碳十四这同位素。 嗯。 这个测定呢，就是说现在看起来就是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这个五谷的种子，那个，是什么时候呢？距现在得有7000多年左右了，就是咱们农耕文明的历史很长。 新石器时代哈， 新石器时代， 嗯， 哎， 好长。 吃这个粽子啊，这个粽子还有一个名字叫角黍。 嗯，角黍。 这个角是犄角的角， 嗯， 牛角的角。这个在纪念伍子胥、纪念屈原、纪念曹娥之前就有这个东西了。 嗯， 啊，他不是说是为了， 纪念， 对对， 为了不让鱼吃这个屈原的 身体，最有力的证 据，哦， 其实就是屈原他本身写的《离骚》。 哦， 对， 他里面就对已经写到了啊。 我以为说屈原本身爱吃粽子，啊， 所以可见粽子比他要，嗯，要 年头长啊。嗯，这个角黍啊，它之所以带角，其实跟过去的祭祀有关系啊。过去这个祭祀很讲究，比如说有太牢，是吧？太牢包括什么？ 包括一牛一羊一猪，这是太牢。 嗯， 少牢它是不用牛的啊。 对， 但是呢，你像牛它是很宝贵的， 嗯， 是吧？它是劳动工具啊， 是， 对对。 对于尤其对这个 农耕 来说， 嗯， 舍不得，肯定舍不得说把 去祭祀 去，对，祭祀， 啊， 对。 《诗经》里面那梁祀那首诗，他说的，他， 嗯， 说杀食纯母大公牛， 嗯， 有球起脚长了大犄角的这个公牛啊。他而且把这个事儿要延续下去啊，我们就用这种礼。你想想，这个牛要杀了多可惜！在我们老家有这么一句话， 就 说你哎呀，我太不顺了。是不是我上辈子杀了老牛了？都以这个来做自我谴责啊！ 就所以牛是杀不得的哈。 立春的时候， 鞭 春牛，他还用泥土来代替，他舍不得打呀。 嗯， 说鞭打快牛，咱们经常有这么一个说法，是吧？ 嗯， 所以呢，就用什么呢？就用 脚鼠啊， 用脚。那么鼠呢，祭地神用鼠 哦。 那么用把这个。包起来，包成这个脚的形状，就用这个来祭祀古神呐、啊，祭祀土地神呐、啊，就用这个。 哎，这个类似，比如说《道德经》里头有一句话，就“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这个刍狗也是过去祭祀的时候也曾经用狗啊，狗是人类最早驯化的一种六畜之一。然后一开始真的用狗，可是后来觉得这狗杀了也不成，刍狗其实就是用野草编成的一个狗，就是也是祭祀的代替品。 哎，跟这个类似， 跟这个其实很类似。 脚鼠就是这样哈， 嗯， 脚鼠就是得是代替、这个， 就对，类似牛角的东西来代替牛。 对， 这个西周的时候盛行啊，就是用牛角祭祀这个像社神呐、啊、古神呐、啊。现在呢是等于是用这种粮食当脚、 嗯， 这是什么呢？就是将这个农业成果作为想象的这个行动了啊。 对， 这显然表达了这个先民期望丰收的这么一种愿望。 对，其实这祭祀也经历了一个过程，一开始肯定就是用这个家里的牲畜啊，然后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色纯为息，体全为生，就是必须用那种全须全影的，而且还是那个一个颜色的，就我们过去所谓牺牲嘛。但后来就是这么干实在是太劳民伤财了，玩不起，那我们就代替吧。但是一片诚心还是没有变的啊。节目的开始给大家出了一道题，就是说八达岭长城传说当中啊，有一则就是解释了粽子为什么是三个角啊，为什么是三角形的啊？就是你这么看是三角形的，但是它不是扁片的啊。请问这则传说的主人公，他和哪一个中国四大民间传说有关系？一共是四个选项啊，《梁祝》、《白蛇传》、《牛郎织女》、《孟姜女》。把您认为的正确的选项发到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要揭晓这道题的答案。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 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 咨询电话95081。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墙你赞墙布，强强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度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讲信誉重环保，神州突出夸美潮。 美潮 Meco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 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很暖。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585858，6866-8585858。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文化是见字如面的惊喜，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怀旧，是九门内外儿时的记忆，是生活的诗与远方。打开文化之门，解读历史行囊，聆听身边故事。周一到周日，每晚7点到8点。与您相约，与您相约。 爸爸，今天过端午耶。 那你知道端午节要做什么吗？ 吃粽子。 不光吃粽子，还要系五彩绳，饮雄黄酒祈福。 可妈妈说小孩子不能喝酒。 但可以把酒抹在你额头上，让你啊快点长大。 端午习俗代代传，吉祥喜乐万万年。 北京时间19:32，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在这儿要祝愿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朋友端午节快乐。我们节目的下半时段继续跟您聊端午节的习俗和故事。再一次介绍一下此时此刻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小强。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强。 还有一位是老朋友，传统文化研究学者，北京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任彤老师，欢迎任老师。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任彤。 节目的上半时段给大家出了一道问题啊，就是北京八达岭长城传说中啊有一则解释了粽子为什么是三角形的，那这则传说的主人公和哪一个中国四大民间传说有关系呢？梁祝、白蛇传、牛郎织女还是孟姜女呢？我们的听众小葵说应该是和白娘子有关系，因为他们喝了雄黄酒，是吧？ 为什么三角啊？ 对，就说粽子为啥三角的。然后这大 K 啊，他说是孟姜女，阿顺也说是孟姜女，韩志也说是孟姜女， 韩志 C 不是吗？当天 C 是牛郎织女是吗？哦，牛郎织女啊， 为什么三角啊？ 这个我们让任老师给解释一下，哎，让小强给解释一下吧。 对对，这个题是我出的， 来解释一下。 是这样，就是我看过一本书，就是八达岭传说嘛，它里边有一这本专门的一篇，就叫粽子为啥是三角的。他讲啊，说是当时这个孟姜女啊，她千里寻夫嘛，去找这个范喜良。 嗯， 到了之后呢，她看到她丈夫已经那个这个已经看到她 变成长城了。 她当时她是想，她就是她临走的时候呢，是怕她丈夫挨饿，然后呢就千方百计的琢磨说怎么给她做一个，哎，我又能够这个称心如意的干粮，然后呢这个又能够那个保质比较好，所以说呢，她给她包了一个粽子。首先它不至于干裂外边，所以它是有这个尾叶然后包的。然后呢里边放了三个红枣，代表她呢走了 我爱你 走了三年。一个枣代表一年。为什么是粽子呢？它这个为什么是三角呢？就是粽子它是说，哎呀，像它的脚，就它说明它那个脚它为什么呢？它千里迢迢跋山涉水，所以它感觉很不容易。 这粽子的形儿像孟姜女的脚。 你这说的 这孟姜女就这脚长成这形儿，那它能长成范喜良吗？ 这个传说它就是这样写的。 哦，是传说。 传说故事。 所以争权的还应该是这 孟姜女， 孟姜女啊，传说，传说就超出我们的想象了啊。 对对对， 节目的下半时段仍然给大家准备了一道互动问题啊。以前端午节读书人为了讨一个好彩头，常常在端午节这一天做一件事儿，请问是什么事儿呢？ A 吃粽子， B 喝雄黄酒， C 插艾草， D 赛龙舟啊。把您认为的正确的选项发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就是过去读书人这一天啊，端午节五月初五这一天他要做一件事儿，讨一好彩头，是什么事儿啊？那答对的听众呢，有可能获得由三联书店出版曾写作人生若只如初见的80后作家安逸如最新推出的再见故宫签名本。其实说到五月初五端午节啊，这个五月呀、啊，其实名声并不太好，在古代啊，五月被称为恶月，就是这个五月初五出生的人都特自卑，都容易自己把这生日给改了啊。这个任老师给大家讲讲。 好，最有名是端王赵佶，是吧？ 端王赵佶，很多他就是五月初五出生的。说这五月初五出生的，据说呢不吉祥啊。 嗯， 当然这是封建迷信了。说这什么，如果是男孩，这克父；女孩呢就克母。 哦， 哎，这像端王这都得，为什么叫端王呢？端午生的， 嗯， 得搁在宫外去养去， 怕克着哈、 哎。所以他后来就当皇上以后就给改了，把自己这个生日改了。 改成啥时候了？ 十月初十，叫天宁节。 俩五月初五成一块， 天子安宁了吗？是吧、 哦？ 天子安宁，哎呀。 嗯， 他这也是他讨这好彩头， 对，变成十月初十了啊。嗯，过去五月叫恶月，其实和这个本身我们说五月好像到了一年中的夏季一样啊，这时候天气很炎热， 对， 然后 你看雨量也增多了， 对，湿气也比较大， 而且好几年都赶上这下雨，一会儿还有雨啊， 一会儿还有雨哈、啊，出门准备好雨具， 所以空气也逐渐的潮湿了、 嗯， 经过一冬蛰伏的那些虫子啊，尤其是。蛇蝎不有五毒吗？ 是 吧？ 什么蜘蛛啊、壁虎啊， 哎，这些全都活跃起来，都复苏了， 嗯、 全都而且繁殖期。 所以说，刚就是咱们节目最早一开始时候，那个米夏讲说，就是一个爱国卫生日， 对， 等于是 就这时候 卫生防疫节， 卫生防疫节。 嗯，就这时候确实是打扫打扫卫生啊、嗯， 这个 驱病。 其实卫生防疫节啊， 嗯， 不只是五月初五， 嗯， 三月三，洗涤除除、 嗯、 是吧？但 洗，但是用洗， 用洗。但是这个时候，这毒比原来可厉害了，光洗不行，就得用药 啊、哦，熏。 对，你要到六月六，那更不行了，就得紫外线消毒， 得晒， 得晒、 啊、晒。 这、啊、天况节是晒、 哦， 晒经书啊， 嗯 啊， 这还真是，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 对， 每个节日根据这个节气不同，时间不同，还真是不一样。 对 对。爱国卫生啊，防疫，就我们其实采取了很多手段， 用药， 吃的，用的， 对。 嗯， 刚才咱们那个一开始三节会里边也说到了， 对、 嗯， 是吧？两把菖蒲，两把艾子， 嗯， 一两朱砂，一两雄黄，哎，这些就是等于是用药。 嗯， 说到雄黄了，这个雄黄酒是怎么回事？ 这雄黄酒说是雄黄里有毒啊， 雄黄是有毒。 嗯， 雄黄呢，它不好保管。你说咱们要现在要上药店去， 嗯， 它虽然有蜱虫 买点， 哎，它有蜱虫。这恶说起恶月来，我有亲身体会。四年前也是晚上要上节目。嗯，我是一声不能出，说一句咳一句，说一句咳一句，不说不说也咳。 五月初五那一天、啊， 哎，就是那天，也是晚上。 您是着了什么饿了？ 我不知道，要说这个用点 来两口雄黄酒吧。嗯。 后来我拔了一罐子，在这个喉咙这拔了一罐子， 哦、 哎，晚上没有，就没咳。做完节目回家，好了不得了，发起来全是红点儿，就是过敏呢、 啊。 你要买点雄黄，用雄黄酒涂涂，其实也有可能，你等就能好了。但是用西药治的，为什么呢？不好，及时的去，我买点雄黄， 而且就是 不敢卖给你， 怎么使用、剂量的掌握，都不好把控。 对，这必须有处方。 嗯， 你像这个，它不好保管在哪儿呢？如果它要见光的话， 嗯， 它就容易变成雌黄。 对， 雌黄、 雄黄和雌黄是一般来说在自然界是伴生的。就是雌黄旁边往往就有雄黄， 对、 嗯， 有个成语是什么？ 信口雌黄呗。这个以前跟大家说过啊，就是雌黄因为它质地非常的软，过去读书人写错字了，或者说我要掩盖某些东西，他就拿这个雌黄啊去涂一下他写的字，当然过去的纸张也比较黄，就相当于过去的涂楷液啊，就后来衍生出一个成语叫信口雌黄。 但是雌黄有毒。 对， 雌黄有毒， 有剧毒。那么如果要是加热呢，它就容易变成砒霜。 对， 哇，这更剧毒， 就是潘金莲给武大郎吃的那个。 这个雄黄啊，这小火慢煎，它可以治心疼病的。 对，其实它是一味中药的。 那武大郎不就死于心疼病？ 对啊，哎，武大是死于心疼病，对吧？他为什么要？ 他就是双重打击。 为什么要说他是死于心疼病？不说是别的， 嗯， 仵作验尸他是死于砒霜之毒，对吧？ 对， 就三氧化二砷。嗯， 这个虽然西门，你看西门庆跟许仙啊。有好多共同之处，舞台上你看他们打扮都差不多，戴鸭尾巾，穿靴子，只不过那个西门庆这儿有一朵绒球， 这绒球表示啥呢？ 黑白两道啊， 但是一个 logo， 有绿林色彩， 哎， 所以他俩还都跟药铺有关系，对吧？ 对， 虽然说西门庆他是有钱有势，但是这涉及到官司，你必须得有一个合理的理由啊，对吧？ 毕竟出人命了嘛。 所以说武大是心疼病，这。顶多算是我们煎的这个雄黄不留神变成砒霜把它药死了。 哦，就不是说蓄意的， 哎， 我就给 你 三氧化二砷。 这个对这个医学咱们现在主要是对它不太了解了。 嗯， 对对 对， 对， 可能到这儿咱们也看不太懂了。 对， 不明白它，哦，为什么用这个。 所以下次咱们再看水浒传的时候，您再看了这一章里面可能就有为什么这个西门庆为什么要这么说。 过去啊，中医给开方子啊，因为说这个三氧化二砷就是这个砒霜啊，它是一味中药，但是我要是给小强我开一方子里都是中药，小强得跟我急是吧。所以我呢就隐晦的说法，我就这一味药叫人盐，因为这个我们说砒霜它还叫信实嘛，这个信就是写信的信，拆开来就是人言，我就写一个人言啊，其实就是砒霜，告诉你你不用害怕啊。但是现在患者有知情权，你必须告诉有砒霜，但是砒霜现在也不能随便开了， 对，成谜语了，你写人言。 所以过去真的是爱国卫生运动啊，就是防疫，比如说 这个 雄黄酒 确实有危险，但是有没有安全的呢？就是艾草比较 安全啊， 但他那个把那艾灸 艾灸，对 对，艾灸。 咱们北京原来有一位武术家叫王培生先生，他就说过，就是说像夏至啊、冬至啊、春分呐、秋分，这二分二至都是，这跟太阳是极致有关系啊。日北极、日南极、日照在赤道，这几天都应该用艾卷儿、九神雀穴，就是肚脐，能够治疗一些顽疾 哦。这个我觉得也是， 小强下了节目就买艾卷去。 就在中医里边有很多很多我觉得大家很奇妙的事情，确实是并且非常的管用哈，倒也是。 对，其实说到过去老北京的这个端午节的习俗，我们也准备了一段录音啊，大家听听这些事儿，这些好玩的习俗里头有没有您做过的啊，或者您听说过的。 江米侠好的种子来， 楚国将要灭亡的时候，屈原投江了，老百姓都往河里扔粽子，让鱼虾吃粽子，不让鱼虾吃到屈原的尸体。 老北京，我小的时候就是缠那个五色线的粽子，那个胎是纸壳儿的白的，用五种颜色花线相间缠起来的粽子，这是老北京的民俗。后来就发展成什么呢？粽子与粽子之间呢，搁上装饰的小珠子啊，还有闪光的那种，给它隔离开，穿起来穿成串儿。到端午节的时候也是五色线，好多小朋友呢，有的系在大襟儿上，有的挂在屋里头。端午节的时候呢，前一天晚上我母亲用五种颜色的绣花线搓成了一股小细绳，给我们系在手腕子上。第二天早上起来呢，就下雨的时候把这五色线再解开扔到水沟里头让它飘走，寓意就是把这个疾病带走吧，驱除疾病的意思。 赛龙舟，龙王来了，鱼虾都不敢动屈原的尸体，都听从龙王的指命，所以赛龙舟跟端午节有一点关系。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姥姥吧上陶然亭，很早起来就采露水去，到端午节的时候采露水，说对眼睛有好处，把那个一米多高的艾蒿啊折回来插到我们那个里外屋的门帘子门上边，说也是驱虫驱病。 刚才这段录音里提到了过去老北京很多端午节的习俗啊，还采这个艾蒿上的露水，说是对眼睛有好处哈、啊。 说到了五彩线， 五彩线，嗯， 他们刚才说到一种也是香囊荷包似的，是空的啊， 嗯， 有的是装里面有一些香料，主要是还是为了熏， 嗯， 对， 卫生防疫的手段， 对。 那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五彩线，就是其实是长命缕， 嗯， 五彩的丝线，北京用绣花线。那就是青黄赤薄褐，其实代表这五行五方， 对， 金木水火土， 五色， 就是这五色神龙。 嗯、 哎，所以这个还是跟龙有关系的。 嗯，啊、那端午节，最有代表这个节日特色的就是赛龙舟哈、啊嗯。 对，闻一多先生《端午考》里面说，这个端午节呢是龙的节日。 嗯 嗯， 他说是源于南方百越民族对龙的崇拜。 嗯。 其实我们想一想，我们这个那天我想到一个歌叫大中国吧，有一个、 大中国，对， 就是那个 家里排了两条龙，是那个吗？ 对，是那个、他说了很多，就是我家里面有很多兄弟姐妹 啊对对对、 其实这个就是各族的人民是吧、兄弟民族啊， 对， 家里盘着两条龙是长江和黄河， 对， 长江黄河是我们祖国母亲的两条乳腺，哺育了中华文明、对吧， 嗯， 就是它河流嘛，河流它哺育文明的。那么在这个区域当中，除了我们汉族还有少数民族，发现了吗？好多都认自以为是龙的传人，都以龙为图腾、龙这种物种你说到底有没有呢？ 传说中是没有 啊， 传说中你都说孟姜女的脚是三角形的了，传说中什么没有 啊？好像96年吧，在贵州安顺地区出土的那个叫新中国龙化石， 嗯， 头上长角的，跟传说当中那个龙是一样的，他为研究这个龙的原型，还是开拓了新的思路。 据说这化石好像7.6米， 七点六米很长 很长 啊。 什么质地的？ 化石吗？ 化石了已经。 啊、哦，变成化石了。 骨头的。 哦，真的，原来是活的呀。 对。 天哪，这是蛇变异了吗？ 啊。那么有没有这个？真是有待考证。 嗯。 刚才咱们说的，他刚才这个老人说。放到水沟里边下雨了， 嗯嗯， 那么好几次都是遇到下雨的时候，园林雨过熟黄梅嘛，这个时候说说梅雨季节，雨水比较多，青，如果要是不下雨，那梅子它不会黄，是青梅的，所以青梅煮酒论英雄，曹操、刘备他们看到了龙卦，说天上就是龙卷风， 嗯， 而且还听到了惊雷，筷子掉地了，这边是吧？那么这个龙。后来这曹操就对这个龙展开了一番议论啊，能生能隐啊，能大能小啊， 嗯， 是吧？这个其实还有更大的龙，咱们说天上苍龙秀，角亢堤防心尾鸡，这七秀。说到二月二的时候，那个角秀它是出，就是只要一黑天，啊，就是我们能看到星星了，角秀就在东方地平线上了。这个时候，它就到了。这个龙已经升到天上来了， 嗯， 就跟那个龙字特别的吻合。 如果把这个秀，这七秀连接在一起，就是甲骨文的龙字， 甲骨文的龙字、 它主要和天上的星宿有关系哈。 其中有一颗星呢，叫做有一颗星叫新秀二，就是角亢堤防心第五秀， 嗯嗯嗯， 中间那颗星也是新秀二，就是大火，所谓大火向西流。如果是大暑的时候，我们看，如果一黑天，它就在南天正中间。嗯，如果要是 七月流火 就奔西去了， 连着天已经凉了， 对， 不是说最热的时候， 七月流火是我呀，今儿得读读我们听众的微信啊，因为特别的多，主要是祝大家节日快乐的啊，小葵啊，这我们都看到了。还有一个朋友 Ducky 他问了个问题啊，就是说有的时候这个月份是拿花来命名的啊，什么杏月、菊月之类的，还有的时候是比如说月份有仲月、有孟月，这什么情况？简单的给解释一句好不好？嗯， 你把中原梦月也可以解释。 这个梦月，这梦月中原这很简单，这就是 梦中季嘛。 啊，对，梦中季这三个月就是每个季度啊，它的这个第一个月、第二个月和第三个月。比如说春天吧，春天的正月就是这个梦月， 梦就是老大的意思。 对对 对， 梦了。然后那个二月就是仲月。 季军是吧？季军就是后面那个 对, 对, 对, 对, 对，孔仲尼嘛，就是那个老二的意思。 对，就是咱排行还有一个叫伯仲叔季啊，别记混了。 对，所以说这个孟月和仲月这个很简单。 嗯， 然后菊月这个杏月，我觉得当时任老师来说吧， 花开有时令的， 嗯， 它是按照月令来的。现在杏成熟了是吧？杏叫杏月，那个菊月其实是九月，菊花的菊吧？ 对， 菊 月， 哎，那是菊月。你像八月叫桂月，是桂花开。 对 啊，就八月桂花开嘛，对。 嗯，然后我们这个听众说，哎呀，我江米饭肯定是要端午节吃的，然后五彩线我也玩过啊，然后手绳是自己编的，也有家里老人给编的，还有我们出了一道互动问题，就是五月初五过去读书人在这一天要干一件事儿，是什么事儿呢？啊，他没有去赛龙舟，他也没有喝雄黄酒，也没有插艾草，他一定是想高中啊，所以他吃的是粽子啊， 这个， 很多朋友都 大家可以肯定是 答 对 了， 对对 对， 然后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这个粽子为什么是有这高粽的意思，它在北京的这个方言里边呢就是念粽子，这个粽子跟高粽的粽子这谐音是完全一样的，所以说呢我们就说在这个读书人当时在北京，北京很多当时就读书人来赶考啊，包括会馆啊，很多在北京嘛，他们就说有这样一个习俗了，到这个端午节的时候一定要这个读书人要吃粽子， 对，就讨一个好彩头，十年寒窗啊，进京赶考还不得高中啊，这是每一个读书人的梦想啊。 其实到端午北京还有很特别的习俗，比如说有一个去捉蟾蜍，还有到天坛去听中和韶乐，还有个斗百草，这个在《红楼梦》里边都有。 对， 可能时间不够，咱们就不多说，都不展开说。 一到传统节日，就有很多很多的习俗，这些习俗可能有的你已经非常熟悉，有的可能还不是那么的了解啊。汪曾祺先生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习俗是什么？习俗就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一首抒情诗。”其实，在这首诗里，我们可以找到传统，找到文化，找到温暖，找到归属，有的时候也能找到你自己，找到很多美好的回忆。那节目进行到这儿要结束了，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所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刘海平老师说这个时候采艾叶是最好的啊，如果条件可允许的话可以去采一些啊， 还可以去他揪了几个穴位 对，艾灸也是必要的 啊 这个日子不这个月份真的不好过，大家保重身体，也感谢大家今天一路的陪伴，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播出的是演艺群英会，我是米夏，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等仙境破纱装梦，新月灵渡绝症敲湿了心口，闻古龙覆水中观舟楫沉渡，我站在墙头为风送梅露，青年 汇聚古今，夏日飞扬，北京文艺广播与国家大剧院共同推出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主题宣传活动， Somebody told me that I did not belong there. 参与沙龙，共话戏剧。详情请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和名家大师共赴夏日派对。 北京电台北广购物年终庆典折扣立减样样有，在6月15号至6月18号期间购买满500元以上享九折优惠，500元以下的商品享95折优惠，同时老会员账户中还有积分的最高可减18元哦，通过电话400-015-5151 400-015-5151。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广购物，我是李想，坐到我对面的是来自太福高的白灵，白灵你好。 你好。